Progression Music。 账单，结果却被贴了励志标签。其实我要的都很简单，只是睁眼就有你的明天，起床就有你做好的早餐。还是找个时间约在我房间，就定在凌晨三点半，找好了下一站。起点从甘孜到台南，草原到海滩，太阳下不下山，都由你说了算。这首歌先开兰博基尼拉赞你，有机会带你去我车库看宾利。吹牛不打稿是 rapper 独有的权利，你懂的，所以我想对你说。心从海底三千里 My baby let me try 在踩你拍底，想让我变成悲剧不可能没戏，快找找差距，给你时间去发力，再败在我的手里，别再耍把戏。我就是对你爱不完、yeah、我就是对你爱不完、yeah、我不管，我就是对你爱不完、yeah、Much love baby You're my